这两位同学呢，都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非常感谢他们，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午后的慵懒的时间呢，跟我们一起来走入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侦探推理小说大师，他们的内心，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人物。应该说我们这个节目从开始有到现在呢，将近十个月了。这十个月里呢，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参与的嘉宾，包括给我们来做这个编辑还有这种辅助工作的这些实习生啊，小姐姐们，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参与的实习生呢，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男生啊，不过很快到了十月份，我们会有一位男同学参与到我们的午夜侦探社里面来，非常感谢他们。所以今天呢，要特别强调一句的是，今天是刘毅同学在我们节目应该是最后一期节目了，之后呢他就有其他的实习的任务，他还要上学还要学习，那么后面呢是由子月来跟我一起跟大家完成后面的这个节目的选题。那在这儿呢，我们首先呢谈不上欢迎子月，因为其实孔子月在之前呢已经做了好几期的幕后英雄，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这种案头工作。那总之吧，欢送一下刘毅。虽然说呢他是这个人呢很快就要这个离开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交情还在。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心呢也还在，好吧？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作家呢，也是一个应该说带点校园风格和色彩的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叫临时行人。他的代表作呢有很多，今天呢可能要让子月和刘毅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他的两部作品。一部呢是钟表馆事件。你看我都这个说串了，因为我读的临时行人的另外一部作品呢是石角馆事件，这是他的馆系列。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部比较另类的作品叫替身，英文叫 Another。 这部作品呢已经在日本被拍成了一部动漫。说实话啊，这个有点儿童不宜，因为什么呢，它这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惊悚的画面和情节。不过呢，我们还是更多的注重于作家在这个推理小说作品当中所编织的这种轨迹模式。它的这个让我们更加看了以后烧脑，或者说这个，因为每一位作家其实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位逻辑大师，没有缜密的逻辑，侦探小说不管是本格派还是社会派都是不成立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学习一下这些大师的思维模式。那么临时行人呢，严格的意义上讲，他和之前我们介绍的诸位侦探推理小说界的这些巨人们相比，咱们不说其他国家，就说日本吧，跟之前的岛田庄司啊、横沟正史啊、松本清张啊、森村诚一啊、宫部美雪啊啊等等吧，那包括东野圭吾，和他们相比呢，临时行人显得很另类。他的作品在日本被称之为新本格派，就是说呢，给他一个定义，说他是本格派的小说家。但是呢他是新本格，那么这当中就需要一个问题来考证一下，他的这个所谓新本格和旧本格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新本格有什么特色。老实讲，临时行人他这个作品和他的这个名气知名度，我认为不能和东野、不能和森村、不能和松本相比。但是要注意，临时行人是日本推理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之后，日本的推理小说就跳出了那个固有的旧式的那个格局，再也不是清张或者是这个正史或者是诚一等等那些老作家的那个调调了。他的格调、他的风格、他的写作手法，包括他的思维模式，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实际上也折射出日本社会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战后这一代，他 他们成长的心路历程。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书归正传。首先呢，还是请刘毅给大家介绍一下临时行人这个人。 嗯，好的，那么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临时行人的一些这个经历和他的一些作品，包括这个新本格的这个风格。那么临时行人呢，是一个60后，是1960年出生的。那么他出生地是在日本的京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京都人。临时行人呢，并不是他的本名，而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内田直行。然后呢，他这个对这个推理小说的兴趣可以说是从小就有培养起来。他自小呢就一直在阅读这个江户川乱步等作家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本格的本格派的这个推理作品。那么他自此开始就特别喜欢推理文学。那么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京都有一个大学叫京都大学，在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推理社团，可以说是在这个高校界甚至是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推理社团。那么这个临时行人呢，就基本上就是冲着这个推理社团，就说要去这个京都大学来学习。那么他最后如愿考上了京都大学，修读教育学，最后一直读到博士学位才从京都大学毕业。我个人推测他这个读到博士的一部分的动力就是能一直在社团里面活动，对，追求他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嘛，相当于。那么在这个社团里面呢，他相当于得到了很多推理作品创作写作上的一些锻炼。因为他在这个社团里面有一个这个杂志，叫做仓鸭城，就是他们相当于一个团刊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些这个社团里的人呢，就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习作，自己的一些推理作品。那么当时呢，这个临时行人也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叫做追悼之岛。那追悼之岛这部作品呢，这个叫什么，比较的突出，受到了这个当时本格派的一个作家岛田庄司的这个注意。因为岛田庄司一直也是比较青睐于这个京都大学的这个推理社团，然后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他的这部作品。那么在这个岛田庄司的鼓励下，他拿这部作品去参加了江户川乱步奖的角逐，很可惜并没有获奖。但是经过岛田庄司的一番指导和建议，这部作品最后改编成了石角馆事件，也就是这个1987年出版的这一部作品，里程碑式的作品，代表了新本格运动的一个正式的开始，也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那么之后他创作了一系列以馆为核心的这么一些作品，包括这个刚才老师提到的钟表馆事件，一会儿也会由孔子月来为大家介绍。这部作品也是获得了第45届这个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这个最佳新人奖。那么之后呢，除了这个馆系列，还有 another 系列，就是替身系列，还有这个杀人鬼系列、耳语系列等等。那么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临时行人他创作作品的这个风格，或者说是新本格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风格。他跟我先来说说这个新本格跟这个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这一些旧本格，所谓的旧本格相对而言的一些区别。那么以前的本格派可能他追求的是一种科学上的非常客观的理由，因为 A 怎样怎样 B 所以能得出 C， 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现实性的这么一个推理。但是新本格派他注重于追求一种建立在虚构，或者是建立在一个用临时行人话说，就建立了一个馆，就是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逻辑，然后在自己的这部逻辑之中进行推理。像临时行人在回答说你觉得新本格派最大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是抛开是否实际上会发生的狭隘的现实性，在完全虚构的故事中，以虚构的作品内部的现实为前提，追求谜团逻辑以及富有意外性的解谜趣味的推理小说。可以说临时行人的作品是相对于旧一派的这个本格派来说是有一定的 这个游戏性在里面的，包括他自己也曾经开发过一个特别比较成功的一个游戏软件嘛，对，他有一个游戏性在里面。那么他的这个作品当时能够受到欢迎，也是跟这个当时受众群体，就是读者群体的一个客观变化有关系。他的第一部作品是87年嘛，那个时候的这个新出生的一代，他们不同于像松本清张或者是森村诚一这些社会派的作家的读者，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战争，没有经历过社会可能阴暗的或者最黑暗的时期那一面，他们对这些社会派的作品没有什么感觉，没不感冒，就觉得洋洋洒洒那么多字就像无病呻吟一样。他们可能更追求的是这种游戏上的这种玩游戏玩解谜游戏上的这种快乐和快感，所以说这类本格作品一推出之后就立刻受到了欢迎，新本格运动也就由此而生了。 刚才呢刘毅呢给介绍了一下这个临时行人，他的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这么一个创作的过程，新本格派的崛起，这当中呢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新本格派他所就是诞生的那个社会土壤，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里面很多的日本的这个年轻人，因为我们知道侦探推理小说的，当然中年人老年人都可以看，但实际上可以说作为忠粉忠实的这个追随者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群体当中主要的是青年读者。为什么那个年代的日本青年会更多的注重像这些游戏啊，或者是这些单纯的解谜，像临时行人的作品其实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时代背景。当然最后呢如果有时间呢我可以个人讲一讲，其实临时行人的作品或者说新本格派的作品当中并不是真的就完全远离了社会派，只不过他们把社会派或者说对社会的那些感受隐藏起来了，但他们隐藏的其实并不巧妙，在作品当中或多或少的能够感觉到那些痕迹。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一个社会要想集体性的遗忘某一些事情的话，比如说日本，刚才刘毅说到他们经历了战争，经历了痛苦，这个等等，包括战后的艰难时代，后来呢大概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日本的经济开始腾飞崛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包括婴儿潮也出现了，对，那么社会就是一片这个繁荣祥和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更多的注重的是自己的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人生价值，更多的去挣钱，然后为自己退休后安度晚年做准备。那个年代的日本人可能更多的是加班呐、就是注重于这个什么什么开发某一个什么产品啊之类的，把精力都集中在这里。表面上他们似乎对刚才说到的森村和松本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作家反映战争时期包括日本在侵略战争时期的罪行的这些作品貌似不感兴趣，其实也不然。所谓的不感兴趣，某种意义上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也是希望遗忘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日本人整个的社会氛围在渐渐的遗忘过去的那些历史的教训。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在新本格派的小说当中体现出来了。但是呢由于新本格派他要吸引的是这批正在渐渐遗忘过去的年轻人，所以他不方便在作品当中很明确地表达他对于历史的那些衔接感。那么怎么来表达呢？其实你仔细地去看临时行人的一些作品，包括五月底杀人事件，包括什么替身呐 ，Another， 还有这个石角馆事件，还有就是一会儿子月要介绍的这个钟表馆事件，字里行间其实能感觉出来，他们和历史并未完全割裂。那这就是日本社会在经济腾飞以后一种扭曲的现象。事实史实明明就摆在那里，但是人们却回过头去不看，不看或者假装遗忘的目的是为了今天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但是实际上这一切并不能真正的遗忘，也不可能被遗忘。你遗忘了，别的国家其他人不会遗忘的，好吧。那么我们还是来这个介绍临时行人的代表作，那么接下来呢是子月给大家讲 钟表馆事件。 嗯，好，刚刚立新老师还有刘毅同学已经给我们介绍这个日本当时的一个背景，还有临时行人他作为新本格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究竟是怎么走上创作这条道路的。那么我在介绍他的代表作《钟表馆》之前呢，还是想给大家稍微讲一下他的馆系列。临时行人的馆系列呢，是从1987年的石角馆事件开始，然后一直是写到了2012年，到目前为止呢总共是有9部作品。然后这个之所以称为一个系列呢，是因为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侦探一直是岛田杰，这个名字呢也是向他的老师岛田庄司来致敬。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于他是一种建筑推理，也就是说小说当中发生的地点往往是一些非常奇怪的建筑，这些建筑呢一般来讲都是宏大的奢华的，但是它里边有许多的机关或者是功能，那么来设计这些建筑的建筑师呢一直都是一个叫中村青司的人。那么由他设计的这些建筑因为存在这种种种机关，所以为后面小说当中产生的轨迹就做好了非常充足的铺垫。那么钟表馆事件呢，就是发生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在一个寂静的山林里边，然后是有一处比较隐秘的由中村青司设计的建筑，钟表馆。这个钟表馆内呢有上百种不同的钟表，然后它们是一种等速来转动的方式。馆外呢树立着一座没有指针的钟塔，然后它的钟声也是从未响起过。这个当地人呢都知道10年前馆主人古俄文典他最心爱的女儿是不幸去世了，自他女儿去世之后呢，是相继有6位相关的人物都接连死亡，6位相关人物死亡之后就出现了一个传说，说在那座没有指针的沉默的钟塔下有一个美丽的少女的幽灵，然后她是一直在徘徊在就是周围的森林之中。10年后呢，以关注超自然现象而闻名的杂志社为了来调查这个亡灵的真相，就连同 W 大学超常现象研究会的几名成员，然后还有一位通灵师，他们一起步入了这座诡异的钟表馆。计划呢是有为期3天与世隔绝的通灵会，但是就在这3天的时间内，参加通灵会的9位成员却不幸接连去世，最后呢只是剩下了一个新手编辑，另外呢还有就是他的好朋友岛田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馆系列的主人公侦探。在小说快要结尾的时候，侦探登场，然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推理。看起来整个事件呢指向的都是当年少女的弟弟，也就是现任的馆长，是他因为太过于思念自己的姐姐，以及对姐姐那种近乎是病态的一种崇拜感，制造了这一起杀人事件，是想让在同行的这9人当中的4人之中，让他们为当年的恶作剧付出代价。那么当年他们这当年推理协会的4个人呢，是在这个森林当中挖了一个陷阱，打算恶作剧。据通灵师的叙述呢，当年这个少女因为不小心坠入了陷阱而身亡。不过 经过岛田杰一系列的推问呢，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的女仆，最终却被证明为是凶手。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 这个就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岛系这个馆系列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临时行人他会在一个特殊的场域，他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营造一个自己的逻辑。那么在这本书中，这个逻辑呢就是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名叫做钟表馆事件，那么所有的钟表在这个钟表馆里边的钟表呢都是可以人为操控的。那么女仆正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把里边所有的钟表都让他们也不是说女仆啊，是当年建馆的时候这个老馆长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让这个时针会走得比外边快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呢，日后这个女仆就利用馆内和馆外的时间差来制造了她的不在场证明。那么女仆她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女仆这么做的动机呢，是当年少女的死亡并不是因为掉入了陷阱，而是因为她常年不与外界联系，并不知道外界的年月，而她又身患重病，父亲制造这座钟表馆就是为了让时间看起来过得快一些，好让他的女儿在16岁之前可以完成自己结婚的心愿。少女呢就被常年幽禁在这样的一个馆内，当她出去不小心碰到了4名来自外界的这个推理社成员的时候，然后一切幻梦都被打碎了。回来自杀了之后呢，这个女仆的女儿又不幸因为那一个恶作剧的陷阱而患上了破伤风，最终也是不幸身亡。所以这一连串的事件对于钟表馆内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也就是相当于破坏了他们这一个馆自己的一个平衡状态。那么女仆呢在10年之后其实也并不是说在10年之后，这一个计划是一直都在进行的，只不过等到这一个合适的时机，他把这个大家聚到了一起，渐渐的就开始了他这样一个报复的手段。那么可以看出的是，钟表馆事件还是临时行人他一个固有的比较就是自成一派的一个手法，也就是说会以这个书会以自己的逻辑在这一套逻辑里边来进行推论。那么对于这个事件的描写呢，临时行人也是非常擅长来营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啊。读者在读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读的时候，就是读下去根本停不下来，因为是接连不断的死亡，然后带给人那种诡异，是从头至尾彻头彻尾的诡异气氛。读者会非常的有参与感。 这个虽然我们有剧透，不过呢这个并不妨碍大家呢去把这个馆系列呢通读一遍，因为实际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钟表馆，还有石角馆，还有各种馆，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再去感受一下临时行人的这个犯罪小说的结构。那么一会儿咱们再 接着聊。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

钟表馆事件呢，我还是就是想说一下临时行人他的一些巧思吧。比如说他的这个钟表馆，如果大家就是买了这本书呢，就可以看到书签里边会有一个地图，然后整个旧馆和新馆完全就是一个表盘的样子。新馆呢就是它的一个指针，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建筑在现实当中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包括他说那种完全封闭的房顶，然后在里边装上照明装置，以此来营造与外界完全不同的时间差，这个呢都是临时行人他非常一个非常巧妙的构思吧。也正因为如此呢，这个钟表馆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轨迹和馆这两者结合的最好的一部作品，就是它馆系列当中的可谓是集大成者。馆系列呢也是影响了很多从事推理创作的日本作家，他呢是直接鼓励了像麻耶雄松、法月文太郎这么一大批作家呢走上了推理之路，然后也包括他后来的夫人小野不由美啊，小野不由美也是同样是一位推理作家。所以可见临时行人馆系列还是对日本的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动的。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临时行人的另外一部代表作。不过这一部呢说实话啊，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惊悚，当然我们会把它那个涉及到恐怖啊或者是那种神神怪怪那一面啊我们适当做一些处理，为的是不要吓到小朋友们。好，那么下面请刘毅给大家来讲替身。 好的，那么我来为大家讲替身。刚才给大家介绍临时行人的时候就有提到过临时行人在创作这个新本格这个小说，新本格这个风格的这个小说方面，他自己就有提到过跟旧本格的一个区别，就是建立一个完全虚幻的，或者说是一个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架空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用他自己的逻辑去进行对谜团的这个推理和真相的这个探索。那么替身呢可以说是以这么一部就是有这个特性而且这个特点很明显的这么一部作品。那么替身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一个这个校园内发生的这么一个悬疑的事件。这个主角呢叫做恒一，他是一个即将升入初三的初中男生。他呢因为这个父亲要去这个印度出差，然后母亲呢又因为这个就是在他在生他之后的几年之后就死去了。所以呢他就不得不从东京搬到他的老家叶见山，与他的祖父母还有他的这个应该说是小姨，就是他妈妈的妹妹玲子一起生活。那么他来到这儿生活的这是一个就是原因，是其中一方面就是他爸爸去印度出差，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他这个患了肺病，要在这个要长时间接受治疗，所以就不得不休学来到老家治疗。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他就知道了他即将要转入的这个初中叫做叶见北中学，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中学嘛，相当于小镇里面的这么一所学校。那么他的这个妈妈还有他的小姨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然后呢他的小姨就是在他去上学的之前吧，就很怎么说很诡异的就告诉他，就是说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灵异的传说，就像这个流言蜚语啊恐怖故事啊那种，还有一些比较迷信的说法，比如说升入初三之后不能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斜坡跌倒啊，否则你一定会失利啊，就种种如此这类的这个传说。那么其中有一个最为有名也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这么一个传说呢，就是在26年前这个初三年级三班有一名叫这个日语的话发音叫 Misaki 对、他这个因为日语里面有很多同音字嘛，他就是小说里就这么写的， Misaki 这么一位优等生，然后因为一场车祸就去世了。但是这名优等生在生前的时候人气很高，大家都很喜欢他，学习又好人又好各方面都很好。那么在他去世之后呢， 班里的同学都非常非常的伤心，几乎就是不想相信这个 Misaki 已经去世的这么一个事实。那么突然有一天，这个班里有位同学就说他没死，他没有死，就像疯了一样，他没有死。他指着他的空座位说，你看他不是坐在那里吗？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啊，这个三年级三班的所有同学就很奇怪的默认为 Misaki 还没有死，尽管他已经死了，尽管他是座位是空的，但是所有的东西都会给他留一份，午饭会给他多打一份，桌椅会给他继续留这么一套。那么这个一直到了毕业拍毕业照的时候，他们甚至还给 Misaki 留了一个这么站着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在拍出的那张照片上面，他们就看到了这个Misaki 本人在照片上出现了，就是这么一个灵异的这么故事。那么听了这些之后呢，这个恒一其实呢他没太当回事儿，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些传说，跟这个感觉，而且他还没有入学，跟自己感觉离得有些遥远。那么他在进入这个三年级三班，也就是他转入的这个新班级之后呢，他发现班上有一名奇怪的女孩，这个女孩的名字叫见其名，这个名是鸣叫的鸣，就是鸟叫的那个鸣。对，见其名这么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这个左眼受伤，戴着眼罩，而且在班里非常安静，用的桌椅也是最旧最烂的。而且最奇怪的就是班里的同学对她基本上是无视的状态，就是她不管做什么，班里同学包括老师都对她不闻不问的。那么这个恒一这个主角就觉得非常奇怪，那么他就老想跟见其名说话，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少女。但是呢，这见其名就老说啊，你别跟我说话，这样不好，这样不行。而且其他同学看见这个叫什么，这个恒一，就是这个男主角跟见其名说话的时候，也是就感觉大惊失色，就感觉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样。结果有一天呢，他们就，而且这个他发现，就是因为他老跟见其名说话，他跟班里其他同学的关系也渐渐变得十分微妙起来。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他发现事情终于有些不对的时候呢，就是在全班就是开了一次这么一个班会，这个班会居然没有叫他，就是相当于全班好像把他孤立了一样，而且做了一些可能是关于他的决定。因为这个有的同学就跟他说，比较善良的同学嘛，就跟他说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你不开心的事，你不要介意，这个样子，诸如此类。那么第一件诡异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一天下午，他正在和见其名，就是课间的时候，正在和见其名在走廊里说话。这个时候他们班的班长得知家里的这个就是他的母亲车祸出事了，就急急忙忙的赶回家去，外面正在下雨，就拿了一把雨伞。然后呢，他这个走下楼梯的时候，就从楼梯上直接就摔了下去，然后就这个雨伞呢，就是怎么说，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凑巧，就刺中了他就相当于是当场就在楼梯上摔死了。那么这件事情看似是一场意外，却在这个三班里面引起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波动。就大家就看这个恒一这个转学生，这个转校生的眼光就更加奇怪，包括看见其名眼光就更加奇怪。那么这个恒一呢，就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像这种冷暴力这么一个局面。那么他就问这个见其名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班里的人要这么对你，为什么班里人要这么对我，为什么班里会发生那样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见其名就告诉他了这些事件的一个缘由，缘由就是这个恒一他的小姨在他入学之前告诉他的那个传说，26年前的这个优等生死亡事件。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只是一个开头，在那一件事情发生后的几年之内，也不说几年吧，几乎是每一年，这个三班呢就成为一个怎么说，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风水非常不好的地方。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可能每一年都要班里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家属总是要就是去世那么几个，而这个有一些年是这样，有一些年不是这样。那么出现这个事件，就出现这些死亡的这些年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班级内多出一人。什么叫班级内多出一人呢？在日本 新生入学的时候，你的课桌桌椅都是给你数好的，也就是说你入学之前就知道你们班有多少人。那么在他们班就会出现这个课桌桌椅少了一套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班级里面多出来了一个人，多出来了一个就是谁也不知道的人，而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多出来的那个人，他的名字也在这个新生的这个名单里，可是就是没有他的桌椅。那么这个多出来的这个人一般就是怎么说，见其名的说法就是以前的死者，以前在三年级三班死去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死者，他甚至拥有跟正常人一样的这个身体，一样的这个记忆，就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大家就发现就因为这样，班里才会总是就是这个厄运不知道哪一天就会降临到谁的头上。于是呢，班级这个整体这个所有人包括老师都在想一些办法来避免这些灾祸，这些厄运像诅咒一样缠绕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包括换教室啊，这个请一些就是比较迷信的那种风水先生啊之类的，可能都无济于事。最后他们发现有一个非常奏效的方法，就是将班级内的一人无视掉，也就是说让班级里的这个人数恢复一个平衡，将多出来的那一个人重新纳入到班级里，相应的就要把班级里原来的一个人作为无视者，相当于作为那个死者的替身给替掉。所以说在这一年的时候，见其名就是这个相当于在班中被无视的那一人，也就是死者的替身。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但是这个谁，这个恒一这个男主角，他入学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跟着见其名说话了，他没把他当成不存在的人，于是大家就认为他打破了这个平衡，所以死者才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让大家陷入了这个新的恐慌。那么最后他们发现在这个十几年前的时候，这个三班的有一届三班这个厄运在中途突然停止了。为什么停止了呢？因为在这个一次野游当中，也不是野游了，相当于是合宿，对，合宿郊游当中，这名死者，这名隐藏在班里的死者因为一些意外就死亡了，在合宿的过程中死亡了。那么当这名死者死亡之后，这个班级的厄运就停止了。那么对于见其名，对于恒一，对于这整个班级来说，他们想要阻止这场厄运，就要找出这个班级内的这个多出来的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死者是谁。那么这个具体他怎么找的有点太复杂了，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书，而且今天这个时间限制呢可能讲不太完，所以就先到这里。 这本书呢或者这个故事呢，确实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日本作家他所写的这个，其实这部书呢已经某种意义上说，从他的这个基本概念上和我们以前所这个了解的这个侦探推理小说是不一样的。因为侦探推理小说里面，不管是多么悬疑的事情，不管是多么复杂的案子，不管凶手怎么样的处心积虑，怎么样的去这个想方设法的逃避警察和侦探的追捕，但是呢凶手还是人。但在这部替身 Another 里，这个凶手呢其实是介乎于人和鬼之间，也就是说呢他这里面掺和进了一些我们说的聊斋的成分。对，当然这个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也不是要做太详细的这个剧透，尤其是这部作品呢他所编织的这个轨迹模式和刚才前一个时段这个子月介绍的那个钟表馆事件呢不太一样。钟表馆事件呢尽管他作为一个推理小说有新意，跟过去的那个旧本格相比，但是呢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本格，就是它的轨迹模式跟旧本格呢其实只不过是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变化，我让时间用一种非常这个极端的方式固定下来，就是我把所有的表全都调快了。那过去呢说哎，对，过去是要打时差的，打时间差是在时间上也会做手脚，但是跟这个不一样。可是替身呢它真的是跨越了原来的推理小说的这个一个基本的范畴。 就像他就是之前介绍新本格的他自己的说法那样， 对对对， 自己建造了一个 叶剑山这么一个有自己逻辑的这么一个空间和世界。 对 对， 没错。所以就是说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们呢首先要屏蔽掉它这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会这个对人们读者看了以后有不适感的一些内容和东西。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这部作品呢，我们还会从这个里面体会到这个新本格它有什么自身的这个特色。刚才我说了嘛，就是它其实都是在努力的要编织一个完全和外面封闭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其实和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个无人生还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无人生还它这个编织了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但是呢并不是说就是这个实际上编织了这个封闭空间以后就真的封闭了，与外界真的就与世隔绝， 物理 隔绝了。 如果 你要找凶手的话，一定在这十个人里面。 对对对、 啊、 对对对，嗯，还是一个现实的逻辑。 对、 嗯、 但是他不是，临时行人有超现实的概念，他让这个空间一个是并不是真正的完全封闭，他是说在我的这个思维当中将其封闭，但是如果我需要将它打开的话，随时可以打开。所以那个子月说的那个钟表馆事件的那个女仆，她其实就打破了这个格局。没有啊，我利用这个时间差，不是我没有利用时间差，我是利用我固定下来的这个时间概念，可是我就利用这个概念我离开了这个封闭环境。人们过去以往更关心的是你在封闭环境下你怎么能够实施你的这些犯罪，对吧？而且你还能够不暴露，那最后甚至于你能把自己都杀了，或者是你想一个办法，设一个诡计，让人们认为你也被杀了，以此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在这个管系列里头，或者在临时行人的作品里面，不是这样的，他其实是要跳出去的，就是凶手并不是特别遵循这个封闭的这个格局，他可以出去。不光是这个子月说的钟表馆事件是这样的，包括他另外一部成名作《十角馆事件》。 嗯嗯，《 十角馆事件》跟钟表馆事件是几乎是，模式都差不太多。 嗯， 对，就是甚至于那个设计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独特的这个建筑的那个设计师 是一个人 。对对对， 这一个系列里边大部分的建筑都是出自这个建筑师之手。 中村青司 是他。 对对对对，但他实际上他的死是在石角馆里面死掉的。 嗯， 啊，但就是他是被杀的，或者是他是说，他杀了人，然后又自杀了等等，这样就是。但是在那个石角馆里面也一样，跟那个女仆的那个作案手法是一样的。那个凶手也是他是利用这个岛上的这个隔绝了以后，他用的方法其实相比那个女仆而言，我认为更加没有科技含量。他是说呢，等于像是一场比赛一样，你们这个选手在台上正在选秀，一会儿唱一首歌，一会儿唱一首歌。那么台下有什么呢？台下有老师啊。对，所以那个凶手他既是选手他又是老师，你明白吗？他又是一个旁观者。他如果他利用就是人们对这个岛的这个形势不了解，他可以偷偷的在黑夜里面，在这个夜幕降临以后回到岛上，然后呢实施了他的犯罪之后，他还能偷偷的回来，然后来到陆地上呢，他还和另外一帮人去探索这个案件的真相，就是是不是谁杀的呀，还是怎么怎么着？ 感觉有点分裂。 对对对对对，这是钟表馆的这个就是石角馆的一个格局。 嗯嗯嗯。 那么替身呢，就更加复杂一些。其实替身呢，这个我觉得倒是也见怪不怪了。人说怎么一部推理小说里面会出现这种聊斋的戏份？ 嗯， 这个呢，其实和日本的这个就是过去历史上的鬼怪文化。什么合同啊之类的，对，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你要让日本读者、中国读者可能看了以后有违和感，哎，怎么出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行，这个东西不科学。但是你要知道，在日本人看来，它挺科学的，哎，不科学，但是它挺合理的， 挺能接受的， 挺能接受的啊！你看，因为它 很多的日本人他们是有神论者， 嗯， 他们就认为那确实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班上有一个人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非人，对吧？那就可以接受了，对。所以我说我们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应该有甄别，应该有自己的这个一个固定的一个观念，对，我们去看它，然后也可以做出一个自己的一个评判，好吧？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个临时行人的介绍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包括正在看电脑一直播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那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导播小哥，还有呢今天我们的两位实习的大学生，就是刘毅和孔子月。那刚才说了刘毅今天是最后一期，不过没有关系，以后呢如果刘毅有时间呢，我们还是欢迎他继续来做客我们的午夜侦探社。 好的好的。 下个星期呢就是我和子月了，我们两个人跟大家来介绍什么呢，是一部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日本的，应该说它不能叫推理小说，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它应该算犯罪小说。我一说它的名字，很多叔叔阿姨会非常的熟悉，但是他们熟悉的并不是小说的原著，而是由小说所改编的那部电影，那就是《追捕》。好了，期待下周吧。那么下面呢，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特别是接下来的《魔力 X 档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在节目结尾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选用了一首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临时行人他的那个作品改编的这个动漫，Another， 就是替身的主题曲。大家可以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再一次回味一下临时行人的魅力。 いつから目を合わせなくなった MP3 とイヤフォンでサイレク世界いつから空を見上げなくなった下向いて歩いたって落ちてない未来 Oh, oh, oh, you hear voices Oh, oh, oh, promise I do Oh, oh, oh, what could I ever be って笑い飛ばすのか You tell me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